就係好嘅，照就攞人，照就攞人咯。有一日咧，見到另一個和尚嚟，咁啊另一個和尚嚟啲手啊，照就話咧，你是神道啊，以前道，不過以前道嘅，照就話飲茶嘅，哦，呢個又誤咗咯。再問呢個，你以前道嘅名？我是新道，以前人道飲茶會，這個又誤了。這個燕子就說了，和尚和尚啊，曾經來過就叫飲茶會，未曾來過怎麼叫飲茶會？燕子哦，飲茶會，它又誤了。這些現象是化身的作用啊，是普遍化身，不離自性啊，萬變不離宗，你不要離開這個自性，啊，它的種子是道眾生，所以你們變可以，你們變都得，你不要離開這個眾生，不離自性啊，不離自性啊，都不埋自性啊，你就可以所作所為都是利益眾生，啊，不離自性，即得自在神通，遊戲三昧啊。我哋略講下啦，即得自在嘅神通啊！發明我哋咧，一切都能夠自在，好似啲個阿羅漢一樣，入奶水都移地，入地而水，就虛空之中，身上出火，身下就出水，身上出水，身下出火，現身遍般虛空。大而復小，小而復大，哦，現種種呢個自在嗰個神通啊，遊戲三昧哦。臨命中的時候，坐在嗰次就得，企在先個得，眠在嗰次得，乃至鬥爭嚟都得。佢誒種種嘅呢個遊戲三昧，是名見性啊！種種嘅自在神通，遊戲三昧，是名見性啊！紀念堂啊，福人和尚啊，佢臨命終的時候，佢坐在嗰次走，呢啲嘅就坐貼立忘嘅，喺個遊戲嘅三昧，佢老人家定定口禁，是名見性，知性在體，是亦而何是不立意？是亦知性無非，知性無過非，無痴無愚痴，無亂。念念咩就波嘢嚟貫照，念念咩呢個貫照波嘢嚟貫照，貫照波嘢貫照自性咯。哦，嗰陣時嘅自性嘅，貫照自性離自法相，離一切法呢個名相，自性見到咯，真義實相，現覺法大一切名相就離咗啦，嗱念念波嘢嚟貫照，常離不相，自由自在，中萬直得。用呢個波嘢嚟貫照自性咧，離一切法嘅名相，不一定係用一切法嘅名相，由自己嘅自性流出，三到十字步都有講，叫做自由自在嘛。好似呢個埋山老人，以何是父母未生以前的不能面目？嗰個白衫就特別好都冇，佢自由自在啊！中萬中萬盡得，左右都逢現，隨修念來，則為佛法。順息逆息，百事百非，百事百非的人不測啊，順行逆行。天莫測，呢個掂都測唔到，所以呢個眾萬直盡得嘛，有何可立呢？還有咩可立呢？離一切法個名相，隨手念來就係作答，隨手念來就係佛法。我是文士，你叫善財啊？呢個散相係嘢，你就攞嚟。這個善財拋到山上，沒有 冇一條倉都唔睇啊！我咪翻嚟就收復民事，冇一條倉唔係啊！咁樣喎，哦，啊四日攞嚟，冇一條倉唔係四日喎，你隨便都攞民呢個線材嚟定一條倉俾佢，民事就揸呢條倉，發呢條倉啊！亦能殺人，亦能活人啊！难生就难活噶嘛，啊嘛，难医就难跌噶嘛，啊，有笨就有智，有钱就有实，呢个咪自由自在，中华真得有何可能？自性都自悟，顿悟都顿修，自性悟自己，自性悟自性，顿悟顿悟自。顿悟自性，具无量功德。啊，顿修一修就一切修，呢个咪顿修啊！即顿觉了而来善，六道万行太重严，呢个咪顿悟顿修啦。亦无渐次，有咩渐次嘅？有咩从三就入一成，从小就入大咧？冇呢个大小嘅渐次。亦冇呢個三成一成嗰個漸次咧，所以不能三成一成一切法，自法即滅，有何自大？自法嘅即滅相有何？一地、二地、三地、五地嗰、那個次大咧，自法從本來常自即滅相啊！一地就具足一切地，哪里有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嗰、那個十地嗰個次大咧，自成大拜，現為則是招積得不懈。啊，呢個自成咧，係從神獸大士嗰只太嚟嘅，我唔翻嚟咯。咩？則無是亦招積嘅親近佛祖啊，勇猛精進，不敢懈怠哦，求道求法啊！一讚就自切放曬人，温善將就明談唱，再加個名笑到陰怯，少年咧做呢個拍事，拍事就好打不平，啊錯斜都扶正，呢個拍事嘅作用。等於戰國嗰陣時。呢、这個天鵝刺呢個秦王，呢、这個就合刺。少任客至南北分州，啊南北分化，南邊咧六州嚟教化，北邊就神獸嚟教化。義仲子就衰亡逼我啦，六州同神獸咧兩個仲子。佢都忘裝我相同嘅人相，啊悲相我相都忘咗。雖然忘，亦有深淺。六祖忘我相就忘得徹徹大大，誒、啊、神獸亦忘我相，誒、啊、我相啊忘盡亦好，忘一半都好。當然我哋人嗰個我執，你能夠可得多多少少都好。完全冇我執更好，我執減少就好，至怕呢個我執不能減少。誒、哎，所以總之就忘咗我啦。誒、哎，我執冇嘅，我想係冇啊，係嘛？我想係減少，我想徹大夢。而總之雖忘非我，以徒累見起哀憎。徒弟啊！啊，兩眾嗰個徒弟咧，六祖嘅徒弟，誒神獸啲徒弟，敬起愛讚，愛己就讚人啦。是不種亡人，自立受死的為大六祖，不種呢個亡人嘅大子，擁護神獸，啊，自立。自己立的、哎、我哋立咧，擁護嚟立呢個神獸為大陸隊組，誒、哎，我哋承認，我哋大家咧，誒、哎，通過承認神獸咧係亡人 嗰個大龍祖，或者個大五祖，啊神獸大龍祖，自己咧嚟立咯喎。預計祖是前意，都嚟天下聞，佢哋有啲記啊，記呢個六祖喎、哦。五祖前意俾六祖啊，天下嘅人都聞紅啊！呢件事情咧，啊厲害啊！佢就妒忌。啊！五祖前已俾六祖咧，天下闻，乃足行车啦。我话你黐线，今日办法咧，不如弄死佢，弄死佢叫边个啦？嚟弄六祖咧，捉就请啊，又请又捉行车，只得行车得合时。合時咧，就對行請咧，就落啲主候咧。啊，六祖話：哎，我嗌人嘅，你到南邊咧殺咗佢咧，係咪你個功德好大？呢個行請喺個合時有用都無謀，用佢有氣啊，勇氣嚟有，但係芝麻唔夠咧，芝麻唔夠咧，俾人利用啊嘛，枉殺呢個好人。開名啦，叫行請咧嚟。嚟刺絲啊！刺呢個六祖，是神通的意志奇事啊！六祖呢個心咧係有神通，悟道啲人個心係通。俗話叫做五通：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下神通、流神通、宿命通、神足通。六通咧，悟道啲人係有嘅。是神通意志奇事。二線就知道有呢件事嘅，即至金十兩去作單，佢判一判呢件事咧。哦，呢、這個人咧都同我有啲化骨嘅，我前世咧係欠咗佢十兩金，啊佢嚟呢頭拼殼，我還翻十兩黃金俾。即至金嘅十兩去作單，是夜幕。嗰、那個時間咧，夜啦，夜幕即係八九點鐘，夜幕行槍你又做失咯。呢個正行槍啊，合時啊，佢能夠飛檐走壁咁啊，一下子就飛入呢個做失啦。啊，做事嘅失，將欲加害，將近咧，將嚟加害呢個做事啊，時鏡就知。六祖見得佢哋傷害自己，好、哦，我俾你，睇你害唔害得到？我前世我欠你嗰個命，你殺我唔到嘅。如果我前世欠你嗰個命嘅，我就有還債，你就殺我。唔欠你呢個命嘅，你殺唔到。所以六祖咧，視鏡而就知，視即係身長嗰個鏡，你殺啦。視鏡而就知喎。行槍被人者散，呢個行槍咧見到呢個機會到嚟啦，佢身長又驚，咪頂我一刀咪釘落去。被人被人即係短嘅劍，好利嘅，唔係好長啊，短個劍好利，被人者散，斬散頭，即無所損啊！啊，好似～而爆破水不薄糖啊！而風吹江，嗰啲風吹呢個太陽江，吹嚟吹去都吹唔到啊！係咩道理咧？即無所説，冇咩道理嘅，無我啊！無我咪識即是空啦，有我呢個識到唔通嘅。一無我啦，識即是空我嗰陣時。你嗰個道就可以擴呢個色嘅，你道邊能夠擴呢個空呢？真無我色即是空，你點樣爭都爭唔到嗰個空啊！咪而降而風就吹降，嗰啲風吹呢個降啊，降係空啊嘛，點樣俾你吹得到呢？風唔可以吹多呢個降噶嘛。道不可以上了这个空的嘛、所以修行的自己有无我，无我识即是空，受想行识都是空，有我就不行了，所以昔日有一个居士、 哎，会是有红山。当然，佢就念阿弥陀佛，派人打打茶俾你，佢就叫人啊，喂，你就用锁喺嗰度门嘅。嗱，而家我讲，你在外面锁，得我唔害得我，但我在屋企后啊，念阿弥陀佛。啊！人家咪用个锁喺嗰度门咯，在外边锁喎。啊，佢哋知道咧，绝望啊，自己唔会打开嗰度门，喺外边锁啊，外边锁啦，佢哋在万念都放下，一念不散，佢哋就屋企行啊，一边行一边行，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啊，念啊念啊，行得出去，行得出去喎，啊，行得出去个啊啊，点解我行到屋外边啊？你話佢點樣出咧？牆壁有外噶嘛，佢個神奶有外噶嘛。啊，佢能夠行出去，牆壁咧又唔會外佢，牆壁唔會外神，神又唔會外牆壁。我哋行下啦，行下行下，一碰就碰到個牆壁，佢又行得出去。啊，佢行得出去啦。哦，咁樣啊，念佛都能夠行得出去。不如我念佛咧，就念翻入嚟咧。再念翻入嚟，冇辦法入嗰埲牆嘅隔實嘅。我知道一個無我，色又空，牆又空，身下也是空嘅。人痴含槍，地人者散，色無所思，知正見不邪，邪結不正，只乎以金，不乎以名。六祖大師就識法啦，趁呢個機會識法。佢斬三刀都斬唔，不過頭都斬唔得噶啦，斬唔上啦。啊，六祖咧就識法，正見啊不邪，正見啊唔會邪用咧。你嗰支劍係唔係正？如果係正劍啊，唔會邪用咧。邪劍就不正啦，邪咧就不能成正啦，係嘛？我六祖係正，邪你點能成正咧？所以你斬都斬唔到。只乎以金，不乎以命。我前世啊，欠咗你個黃金，我而家還翻俾你啊！啊，不負你命喎、啊！我前世未曾欠你呢個命債喎、啊，所以你斬三刀啊，我都無所謂，我冇欠你呢個命債啊！一個欠命債啊，就冇辦法嘅。有神通都避唔到，所以木建連尊者啊，臨死啲時候俾外道嚟打死。木建連神通嘅第一啊，但係佢個業障咧，嗰、那個債一到嚟啦，咁啊冇曬神通。被外道打死，所以咧呢個業力啊不可思議，有神通咧呢個業力都頂唔住。所以六祖話：我冇欠你嗰個命債，你唔好話三刀啊，三百刀我都唔會受傷啊！不負以命，只負以金。行槍驚撲，行槍啊，一輕刀伸嚟鏡起。暗過就撲咗落地，失得自覺。九兒放數喎，好夠好夠又醒嚟，求愛悔過啊！求祖師開文啊！等我嚟懺悔呢個過失啊！我是被人利用咯、啊，我是沒有智慧咯、啊，啊嚟殺祖師，求愛悔過啊！即現出家，哦，馬上咧就知道過失咧，啊，都係在呢個世界上嚟行合，都未必一定對嘅，有時被人家嚟利用，啊，有時自己咧都唔係幫忙呢個善人，有時幫咗呢個奸人嚟害善人。哎，这个世界上呢都是好险恶的，所以他马上就觉悟，即然出家，那我现在出家就好了。是需以金，六祖大师就给了黄金，问你愿意请他啊？你请了黄金带回来，我还他那些债给你啊。恐途中反害意，你唔好帮我出家，现在唔得，你嚟杀我，恐怕我啲徒弟知道啊，反嚟杀得你呢。恐途中反害意，而可他日亦仍然在， 你当个大人，你改变呢个形象嘅，换咗呢个装嘅，你再来，唔当接受，我一定接受，收你为弟子，传你呢个法。行，唱品子消顿，行唱品六祖嘅意思，消即半日，即半日三更走咗。好好站出他好来耶，他就好一个随便都摆个和尚就出出他了。一日一时之意，原来来紧呢，他一日想下六祖的话呢，然后再意喎，马上记得了，原来来紧从远远呢到这个朝班呢，曹太保林山呢礼拜紧见六祖，是唔够愿意。以来傍晚呢，六祖大师话咧，我好想念你，想得你好久，点解你留得咁迟咧？一作梦和尚写罪，暗衰出家苦行，终难报得地利前法到生苦。昨夜過去我無磨聲寫我試罪，寫了我行刺那個罪，今天雖然間出家，出家之後我都受種種的苦行，但苦行呢未能報試那個印德，其為前法到生苦，欲想報事者的人啊，就唯有啊，希望和尚傳嗰個法俾我，我得咗法之後咧，都無量嘅眾生得法，咁咪將到眾生嗰個事嚟報，似乎嗰個人其為傳法到生，的確係事人啊難報啊，一個事法到眾生可以報啊。師父到我又到無量眾生，我拿命去報答師父那個人。一個師父到你一個都不到，你怎樣報事人啊？你怎樣報啊？是吧？所以你能夠到無量眾生，你就報答事人啊。其為前法到生苦，大智上覽涅槃經，未曉常無常意，大智出咗家之後咧，日常都係看呢個涅槃經，但看經係曉意，經中意未曉，經中曬天光呢個常嘅，唔知道個常意係做邊事，而來又光呢個無常嗰個意，無常嗰個意為咩事情又光無常？为什么事情就讲常常意无常意，我未曾晓，看经都未晓意，意未曾晓，黑和尚慈悲略为解释，黑六祖大师你慈悲略为我解释，是无常者即佛性也。六祖说无常呢，无常的佛性，佛性不是常常出現世間的，一個佛性常常出現世間，個個都孝順，個個都忠臣，個個都善人，沒人做壞事，這個佛性不是常常出現世間，有時那個人呢心情好，良心就顯露，見識起心呢，你的良心就埋沒了咯，見財起道呢，你的良心就埋沒了咯，所以這個佛性是無常，不是常常出現世間的，所以無常者即佛性也。六祖說法報真來先得到，所謂正人先邪法，邪法都變為正，一個邪人先正法，正法都變為邪，所以六祖說無常者即佛性也，佛性不是常的，不是常常出現世間的，無常者即佛性也，有常者即一切善惡自發分別心也。 你佛经讲到释迦者，下面就讲一切善恶啦。啊，常常出现世间，第一切善恶自发分别心也，哪一下？哦，好似而家香港常常都出现嘛，善将人用，救济贫穷，系咪啊？系咪做福地嘅事业，日日都有。壞事亦有，打劫銀行，請殺人放火撞車，後發階段一日又有。所以呢啲咧善惡自發係常常都有嘅，係嘛？自發分別心也，取捨障礙人我是非，呢、這個分別心咧時常都有嘅。六祖講得唔錯。啊，呢、這個常啫，就講緊善惡自發。啊，呢、這個分別是非人我嗰個心咧，係常常都會碰出嚟嘅。呢、這個你有常啫，即係一切善惡自發分別心也。咦，和尚所說大悲經文啊，和尚你所講用呢個涅槃經嘅經文，現存得微背大大微背經中見聞，你咁樣講啊？是悟前佛心印，按今微經文。六祖話：我係前佛嗰個心印，前釋迦牟尼佛嗰個心印一直傳到我啊！啊，我得釋迦牟尼佛嗰個心印。按今微背释迦牟尼佛所示自己，按今微佛经，亦敬师佛性的事常，和尚却言无常。但呢盘经讲佛性系常字噶嘛，阿和尚讲话冇常，佛性唔系常常嘅，唔系常常出现嘅。善恶自发，乃至菩提心，大事无常。和尚却言是常咧，世界呢个善法，世界嗰个恶法，乃至分别呢个生死啊，分别生死而发菩提心，呢啲通通都系无常啊。有时起呢个善念，有时起呢个恶念，恶念来呢个善念就唔见咗，善念来个恶念就唔见咗。啊，分别人我是非，分别生死。分別生死一念生死苦，就有時發菩提心啊！不念生死苦，佢唔會發菩提心。所以乃至發菩提心，善惡自發，都是無常啊！和尚卻言是常，你講佢是常嘅，常常都有嘅。善惡自發係咪啊？分別心乃至啊發菩提心，我哋係常常都有嘅。和尚卻言是常，此即相離，呢件事情係大相離開啦，令學人轉嫁而惑。本來我希望做事嘅，叫我揭而解義，而家你疑上加疑，惑上加咗個惑，令學人就轉嫁而惑。的確係。啲凡經講佛性是常咧，我唔明白。啊，老祖講話佛性係無常，但解我唔明白咯。啲凡經講一切法都係無常，啊，老祖講話一切法是常，再加多個疑惑咯。嗱、啊，轉嫁疑惑，是啲凡經唔識聽你無真藏，讀中一段便嚟解釋啊。無一字一義，不合經文，乃至利理，終無意思。六祖話：啲佛經啊，我昔日咧聽呢個無盡藏比丘尼讀中一片，我就對比丘尼解釋，比丘尼就悟咗道咯。當我對呢個比丘尼解釋的時候咧，某一個字。某一個意係不談呢個經文，乃至今日咧未理講嘅中無意識，又冇領個識嘅，啊中無意識。一學人淺識，識量淺外，而和尚未曲開始呢、這個，出咗教條知識啦，呢、這個知識咧。 把好粮呐，吸生那个好粮啊，好父亲，好分外的，我愿和尚啊，悲悲曲曲，佢嚟我开示咧，系嘛，悲曲开示咧，啊，知亦已知包，你知唔知道啊？佛性若常，但知什么善恶自分，乃至穷劫无有一人不菩提心者啊！你知唔知道啊？你知道好咯，你唔知我话俾你听，你知唔知啊？佛性系常，一讲佛性系常就世间啦。哦，佛性就觉啦。一个佛性常在世间，个个都觉，哪里还有善恶之分呢？觉嘅则无不是善，觉嘅则不是恶。觉观照佛性，观照佛性啊，谁人还是呢个善，是呢个恶呢？一个佛性系常，人人都观照佛性啊，谁人唔是呢个善，唔是呢个恶？世界上啊，冇善法，亦冇呢个恶法。但是什么善恶之法呢？见到佛性固然不作恶，见到佛性连善我都不是嚟噶，所以但是什么善恶之法呢？乃至穷极无有一人不菩提心者，见到佛性我觉到无分别智，冇咗呢个分别色，冇咗呢个分别色嘅，就冇咗呢个生死，冇呢个生死，哪个发菩提心？你连发菩提心个人都冇埋啦，系咪啊？所以咧，佛性系常，谁亦不是善，不是恶，不作善，不作恶个业咧。佛性系常，就冇咗呢个分别心，冇咗呢个生死，冇人不菩提心咯，无有一人不菩提心。你讲个佛性系常啊，故知无常，正是佛性。真常知道也，故所以我讲佛性唔系常嘅，所以世界有善有恶，有是非有人我，有生死有轮回，念生死苦发菩提心，所以我就今日正是佛性，真无常意。我讲个佛性咧唔系常嘅，咁样就有善有恶，有分别，有生死，有人发菩提心嘅呢、这个就系真是佛性，真常之道也。啊，佛性无常，就系佛讲呢个真常之道也。呢个就道真嚟先，好似大道。但呢个地方啊，好巧妙，你一下子弄错，你唔明白嘛？系咪啊？所以佛性系常，就冇善恶，冇分别心，冇生死，冇人发菩提心。佛性是无常，所以有善恶，有生死，有人发菩提心。我嗰个无常咧，就系佛性真常之道也。就咁样，由一切自发。若无常者，真物物皆有自性，容受生死，而真常性也不见之处。故唔知常，正是佛性，真无常矣。由一切自发，世间一切自发，亦不系无常嘅话咯。无常咧，就物物都有生死。你有你的生死，他有他的生死，你有你的无常，他有他的无常，他的无常的长，你的无常的短，那个无常的大，那个无常的小，各各无常，各各，各各有自性，大无常的大自性，小无常的小自性，长无常的长自性，短无常的短自性，物物咧都无常，物物咧佢都有佢嘅自性，物物有自性啊，容受生死，我呢个生死长，自性嘅长，容受呢个长生死，我呢个生死短，自性嘅短，容受短嘅自性，短嘅生死，我呢个生死大啊。自性又大，容受呢个大嗰个自性。我呢个生死 小，自性嘅小，容受呢個小嗰個生死。你咪講到無常喎，物物都生死，物物咧你有自性，物物咧你容受生死，惡人獨立。呢個真常性就有不騙之趣啊！真常個佛性不能騙一切法啦。故唔切常，故此我當一切法切常，常咧就冇生死，冇生死咧就冇自性，冇容受呢個生死的自性。若果冇容受生死的自性咯，那咪佛性咧就騙一切法啦，即是佛。是真無一法都成義，所以佢講咧，佢講話一切法咧咁樣咯，一切法常咧，一切法常就冇生性啦，冇自性啦，冇自性咯，呢個常咧咁樣就啊冇生性冇自性咯，真性就騙一切法，哦呢個就真身無有一法嘅常義啊！佛比为凡夫爱道，则以邪常二成知成人，则带呢个无常共成八道。呢个文太长，留翻两日讲。啊，文长几多年啊？凡夫爱道，则以邪常知成人。以上的皆無常，共成八道，故以涅槃了如教中，何其遍見遠知真常真樂真我真正，知佛如來度眾生呢？是沒有一個定法，你沒有自像子，你這個自像子，你咬出這個自像子，你這個自像子，所以平常，一切人呢，都見到自己的心呢，都是無常的。此佛呢就講呢個佛性嘅常義，如果你問翻就執呢個佛性嘅常義呢，所以六祖菩薩又講呢個佛性係無常，所以全一遍文啊，六祖都話佢呢個正行槍。不行似六祖，六祖就判似佢，行似六祖，六祖判似佢，呢個事字，判似佢，呢個人就好大。後來佢出咗大字後咧，六祖又唔愛似佢，因為佢喺呢個涅槃經啊，喺嚟喺去都唔懂。所以六祖咧就害事佢咧，佛以自法，有個佛性若果係常嘅話咧，世界上善惡嘅法都冇，個佛性係常咯。嗱呢個善惡嘅法，我知道呢個佛性嘅唔可以執佢是常，一常咧善惡乃至。永遠都沒人得菩提心，佛性是常的。所以我說這個佛性是無常，他有善惡，亦有人得菩提，就是佛師真常之也。當這個佛性是無常，是不是有人得菩提心？豈不是我是無常，就是佛師這個真常之道也？有一切法，有一個無常的話呢，我都有自性，你又容納你的生死，我又容納我的生死，你自你的矛盾，我自我的矛盾，我有我的煩惱，那麼這個真 这个真善提升呢，是要不停积存的。所以老祖话，佛刹法的想想想都冇生灭嘛，冇生灭咪冇你望你啲生灭，佢望佢啲生灭，佢咪各人都冇生灭咯，佢冇呢个容纳生灭嗰个自性。三滅魔，自性魔咯。這個佛性能夠遍一切除的。所以我講一切法是無常的，佛性就遍一切除。我是無常，就是佛所是真無常義啊，真是無常義啊。所以那段文字中呢，你冇持正知咧，我就俾个持正知你修行，帮你修行执嘅呢个持正知，我跌咗呢个持正知，嗰阵时你就悟到啦。好似你有包包龙，我俾只船你搭，包只包龙我跌咗你只船，你想我？你还有留你嗰个船做乜嘢？你未過海就當然咧俾只船你啦，或者俾岸咧，你唔上船咪跌咗你嗰只船咧，逼你上岸。所以而家失敗，有時失無常，多種生都常；有時就失常，跌眾生都無常。一言而敗之，就覺得係我哋做人幾個種執著。我哋醒啦，從小孩子到現在都話你執呢，執有我，我係咩人？我係男人，呢個執嘅厲害，大男人。我係女人，我係嬌嘅，呢個執嘅厲害。所以就係讓呢個大人物多咯，都話執只個名呢。那個名字都未肯放下，就算我哋出世界啲人咯，都還要執著咯，執著我是佛大師，終係有佢執。呢個身體係是我嚟，所以如來說法無非初中生執佢著人，你要發言發氣，眾生隨著著引致靈不出。咩法門？咪用呢個方便，方便咧個假名嚟嘅，但佢能夠度眾生出生死，所以一切法都方便嘅。度佢出生死，出咗生死，還有冇呢個方便法？冇啦。你有病咧，就俾藥你食。病好咗，還有冇藥食啊？冇得食，跟住還有藥食嘅。我的病是啲藥係醫你個病嘛，你冇得病都還要食藥啊，所以咧，何你執藥治執，因此呢段文字中哦，六祖我講到佛性是無常，何咗呢個將行長執常。又講一切法咧，是常智哦。我都呢個正行相咧，就真無常。意思無常又破，常又破。嗰陣時就冇執，冇得執咩？呢個無非真人咪現前咯，所以不以慢。